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02集。唐十七苦口婆心劝了半天，夏侯令一副任你唾沫横飞我自岿然不动的模样。唐十七没辙了，道： 老大，你发不出我的工钱也犯不着用这种方式逃避吧？你说你是不是玩女人赌钱欠了一屁股债想跑路？ 玩你大爷，你以为我和你一样吗？ 夏侯恋无语，抒情问道： 那为什么不找安装啊？有安装掩护帮你拖住柳归葬的小喽啰，岂不方便？ 夏侯恋沉默了一阵才道： 我娘刚死的时候，那个老秃驴就收了柳归葬的钱，派刺客帮他暗杀北派宗师。找暗装帮忙，无异于找那个秃驴帮忙。 抒情愣了一下，张口说： 可是。 然而可是了半天也没说出所以然来。 凭我自己也能干掉柳归葬。我有赵烨，有横波。足够了。 夏侯烈目光冷峻，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。抒情还要再劝，唐十七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示意他别说话，扭头问夏侯烈： 你怎么打算的？ 夏侯烈在八仙桌上摊开一张柳州城的地图，地图左侧一条红线沿着北市向东城门大街延伸，一直画出城外。地图是白毛毡做的，朱墨浸得很深，乍一眼看过去，那条殷红的线像一道深深的伤口，鲜血淋漓。夏侯恋扣了扣东城门大街的位置，道： 每月初一、十五，柳归葬都要视察他在城里的店铺，他有店铺23家，包括3间酒楼、5间脂粉铺子、10间生药铺和5间医馆。他一般从未时开始视察，从城西往城东走，每问一间铺子，用一盏茶到一炷香的时间。虚时在城东的德仙楼用膳，将近亥时的时候走东城门出城回庄。 这个绿乌龟真他娘的有钱。 唐十七砸舌又问： 哎，他一般带多少人？ 不到10个。 夏侯练道： 有的时候甚至只带2个长随。京道山庄人太多了，在庄子里面暗杀变数很大。戚家道士均刀法，讲究协同作战，相互照应。对付一个人不难，对付一群人就不容易了。山庄里很容易把他们用人海战术前后夹击，脱身不易。所以不如在外面刺杀。赵烨刀枪不入，一个打10个也很有把握。 这样真的能行吗？ 抒情心里很忐忑，他知道师哥的性子。夏侯恋这个人做事从来不计后果，他说他要去偷学百家刀法，一个人不声不响的就去了，然后带着数十本刀谱和一身伤回来。他说他要打造出绝世杀器机关傀儡，逮着唐十七不吃不喝，闷头埋在房里，赵烨成型的时候人已经蓬头垢面，胡子拉碴，像在街头流浪了20年的流浪汉。学刀锻造赵烨尚且如此，要刺杀柳归葬，抒情深信不疑夏侯恋会把自己的命给豁出去。 一击不成我就撤退，我已在东城门的大街上买了个临街的铺子，你俩在那儿躲着接应我。 夏侯恋安慰他： 放心吧，柳归葬不死，我怎么会让自己有事？我总是得留着命对付他的。 就怕你和他同归于尽。抒情瘪着嘴，没敢说出口。等夏侯恋走了，抒情拉唐十七的袖子，问道： 十七哥，你真让我师哥就这么去刺杀柳归葬？ 唐十七拍了一下舒晴的脑袋，道： 傻呀，他让你干啥你就干啥，咱们自己偷偷雇他十几二十个弟兄埋伏在铺子里，夏侯巨驴要真出了事儿，咱们一块冲出去救人不就得了。 夏侯炼已经部署好了一切，他给赵烨换上了新的刀臂，柳州城的每块砖头每块土都被他给踏了一遍。他们规划了三条撤离路线，设想了数十种突发情况和应对对策，确保这次刺杀万无一失。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待了，等待下个月初一亥时，柳归藏的马车驶入东城门大街，夏侯炼为他精心布置的命定沙场。夜色如墨，夏侯炼坐在屋顶上吹风，手边放了一壶酒。这院子还是当初抓柳氏门徒练刀的时候赁下的，后来干脆就买下了，改成了夏侯炼的暗窟。从夏侯炼这儿往下望，可以看到天井底下立了许多人形傀儡，铁质表皮在月亮底下一闪一闪地发光，那些都是赵烨的前身。舒晴很细心地为他们都穿了衣裳，远远望过去像一群直挺挺的尸体。穿堂里放满了废弃的弩箭和刀模子，有的时候还能看见唐门机关谱的破烂蓝色封皮。院子里的假山被夏侯炼用来试准头，被弩箭戳出坑坑洼洼的眼子，像得了麻风病。满目疮痍里，院子的角落乱军突围似的立了一束白玉兰，肥嘟嘟的白花蹲满枝头，不仔细看还以为是栖息在树上的白鸽子。唐十七从回廊里走出来，夏侯炼叫了他一声，问： 秀才呢？ 写信给他媳妇呢，真他娘的肉麻，我偷眼瞧了几句，都是些酸屎。 唐十七从底下爬上来，坐在夏侯炼的身边。 秀才还是太嫩，女人嘛，只要男人和她过几个恩爱的晚上，再送点簪子、钗子、镯子什么的，她就能死心塌地地跟着你。 夏侯炼没说话，他不懂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，他发了誓不娶妻不生子，情啊爱的和他没有关系。不过他懂得挖苦唐十七，于是道： 然后你就被告上了金刀山庄，被抓去了朱恶台，差点就没命了。 那叫因爱生恨好不好？ 唐十七没好气地横了夏侯炼一眼。月光下，夏侯炼消瘦的脸颊显得有些苍白，眉毛是浓墨一般的斜飞，现在他整个人放松下来，有几分萧索的味道。唐十七还记得夏侯炼救他时候的样子，那会儿他被关在囚车里，身上所有的钱几乎被金刀山庄那些门徒搜刮光了，他用最后藏在鞋垫里的一张银钞换了一个鸡腿，彻底的一穷二白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